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美丽，我是王卓。那在最开始呢，还是要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广播之声2018冬季集训营招募的片花马上要出来，而且呢，我们在2017年的12月30号，我们已经进行了现场测评，很多小朋友已经到现场为我们来演奏，我们也在选拔当中。在最近的我们的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就可以公布出后面的集训的一些情况。 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2018青春音乐会集训营招募集结令，1月23日至1月27日，入选小演奏家将与小号演奏家尹小辉、小提琴家刘潇、筝演奏家吉伟携手排演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2018新春音乐会，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正在招募填写报名表。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等你加盟。 永恒的魅力，我们要聊这样一个话题，还是和乐队有关。就是在交响乐队里，我们总是会说第一小提琴首席可是特别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称号，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些著名的交响曲的片段，当然也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穿越的话题。 在管弦乐团的弦乐器当中呢，小提琴部分分为两组，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那第一小提琴呢是负责乐曲主音的部分，第二小提琴负责和音的部分。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整个弦乐组的首席，同时也是整个乐团的首席，它负责整个乐队的音准和调音。而乐团的进化的宽泛呢，可以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随着巴赫和亨德尔去世而终结，第二阶段是海顿和莫扎特开始的现代管弦乐队的崛起。在此之前呢，指挥一般都是作曲家。17世纪末，四声部的弦乐团，这是现代管弦乐团的基础。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小提琴家族代替了古提琴家族，横笛代替了竖笛，还有呢就是双簧管代替了像肖姆管、古巴松管，乐队圆号代替了列号，还有呢就是管弦乐队的声部也是得以确立，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弦乐、铜管、木管，还有打击乐器，很多这样的一分组吧。那今天有何能为力，我们一起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交响乐队当中，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你认为这样说法对吗？或者是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准确呢？说小提琴首席之前呢，我们也先来说一说在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早期指挥他的地位。其实在那个时间呢，指挥是不是很被人重视的。法国人认为既然乐团当中超一半都是弦乐器，那直接找一个弦乐器手来领导乐团就完事儿了。因此一直到19世纪末，所有的法国指挥都是小提琴手，他们拿着提琴的弓子来指挥乐团演奏，一直到1878年 巴黎的指挥还是拿着提琴弓，那这时候呢，小提琴首席有一个副指挥，他在键盘手的旁边，他负责呢在演奏关键位置的时候引导键盘敲出正确的旋律，而小提琴首席呢则继续引导整个乐团。当然呢，如果副指挥和小提琴首席有了分歧，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那由作曲家自己来负责作品呢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呢，在1850年之前，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无论他们是作为键盘手还是小提琴首席出现。22岁的莫扎特就写信和给他父亲告知他放弃了小提琴转为钢琴，尽管他的父亲告诉他小提琴在乐团当中比键盘可能更重要。巴赫呢也是欧洲最好的钢琴家和管风琴家，他总是坐在键盘手的旁边来指挥还有呢像奥格尔哥弗里德里希亨德尔，他也是优秀的大键琴和管风琴的演奏者，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吧。 收听永恒的魅力， 在18世纪的末期，随着乐曲越来越复杂，同时大键琴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小提琴首席的任务太多了，无暇顾及很多的东西。小提琴首席的跺脚声还有键盘手的这些拍手声让乐手们很容易分心，所以呢需要一个独立的控制力量来控制整个乐曲的演奏，于是专制的指挥出现了。小提琴首席在这个时候呢也逐渐的退居二线，领导整个乐团的音乐、音准还有调音，以及负责一些独奏的部分。 我想呢，像这样的音乐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时间的象征了。的确是这样的，每到元旦的时候呢，或者是在1月1号啊31号，我们总是在盼望的几场跨年的音乐会。比如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所播出的柏林除夕音乐会，还有呢就是维也纳每一年带有巨大经济效益的，当然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和喜欢，觉得听了这样的音乐会才像过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耳边的这首曲子呢也一定会出现在音乐会当中的。今天配合我们的话题，就是在乐队当中首席是不是二号人物，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最著名的管弦乐作品，史特劳斯春之声。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和乐队的首席有关，就是交响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吗？可以这样说吗？那关于您对首席的了解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的听众群，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呢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下面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这些我们熟悉的管弦乐作品，当然也会继续聊这个话题。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白天北风依然较大，天气寒冷，气温下降，风寒效应明显，最高气温只有-2度，请大家注意防寒和保暖，谨防感冒。此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为什么交响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那其实呢，每一次演出出场的时候，首席都是整个乐团的成员里最后一个上场的，他也是坐在离指挥最近的位置，开演之前要站起来给乐队教音。如果说交响乐团不是首席小提琴教音，就是首席双簧管在教音，并且呢，指挥上场和退场呢都会和首席握手。但是这些走形式的事情，哪个乐队成员都干得了。而首席呢，在整个弦乐声部的工作也非常特殊，的确是配得上是第二指挥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走形式的事情。那现在就让我们再继续一边听音乐，一边再聊一聊第一小提琴首席这个位置为什么说是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当然呢，在下半时段特别为你选择的这段音乐呢，坎蒂的序曲，它的指挥就是作曲家本人伯恩斯坦。 有人说呢，说一说吧，第一印象挺熟悉，他除了在我们所知道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场当中这些类似于走形式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呢？其实在乐队学习新曲子的时候呢，首席小提琴要为整个小提琴声部制定功法指法，在这个基础上呢，指挥在进行修改调整。演奏的时候呢，首席需要用比较夸张的身体动作后面的成员来沟通，比如明显的呼吸或者扬起琴头的动作。如果你仔细看任何一场弦乐的演出，你就会发现首席的动作通常会比后面成员的动作会大得多，这些都是动作的提示语。那后面的成员在演奏的时候呢，也需要不时的抬头看一下首席的动作，以保证音乐情绪表达是一致的，感觉首席是统一整个乐团的头。当然了，这是在指挥磨合和交流很长时间的一个成果吧。 继续今天的话题呢，而且呢也听到的是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也是在每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好像百听不厌的这些作品。首席呢是乐队和指挥交流的中间的传递者，乐队呢是指挥用来表达音乐的这样的工具，所以呢可以设想指挥是个信息发射源，若是没有首席，则所有的乐队成员都是接受者，那每一个人对指挥的动作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一个乐队第一次演奏一首曲子的时候通常都是乱七八糟的，那这个时候呢首席需要和指挥交流，包括口头交流、演奏时的观察互动，那确定下来之后呢乐队对指挥的理解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和乐队成员交流，包括描述啊，还有统一这个动作呀，都是统一整个乐队创造出来的音乐感情感。所以你说说，首席是不是除了指挥之外的第二号人物呢？在交响乐队当中。我这里呢还有一位就是在乐团当中是担任小提琴手的一位，他想呢说一说他的大首席，就是他们乐队当中的大首席。那在演出当中的时候呢，首席会和指挥有大量的互动交流，因为现场演出和平时排练总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包括观众的氛围、指挥的心情、乐团的整体发挥，所以在轻响节奏还有停顿等等处理上都完完全全是临场发挥的，大家需要随时注意指挥的一举一动。然而大家都知道小提琴工作 子呢是很容易遮挡视线的，上上下下之中呢，后一档小提琴通常是在看谱的余光下直接能看到只有前一排，看指挥则需要特意抬头看，所以呢这一突出的前一档对后一档的及时的这样的影响特别的重要。一提首席就是坐在第一排，所以就相当于一个地推数列的一个首相吧。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和我们的乐团有关。北京电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成立的就是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我们的乐队当中呢，小朋友们每次演出的时候也都是特别特别注意，不仅仅是大乐队的首席，还有自己声部的首席的。那希望在我们的新春音乐会当中和大家有现场的交流。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知道我爱你，想你。 春天。 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 将会灭。